地址 ，Oh my god！让你疯狂的摇摆，是谁的整个意外让你嗨到最痛快，是谁的整个意外让你把手举起来，是上帝的在 DJ 台。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给你快乐的节拍，是谁的整个意外让你感觉最自在，是谁的整个意外让你我热血澎湃，是上帝的在 DJ 台。Oh my god， 快把音响开到最大。Oh my god， 今晚的妹妹真叫辣。Oh my god， 想开了几天都不怕。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 Oh my DJ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 Oh my DJ, Oh my God.Oh my God!